道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宝山村的受灾情况严重，但在老书记贾正方的鼓舞下，宝山村很快稳定下来。全村2000多名幸存者竟没有一人擅自逃离出山。 贾正方的独生子曾当过兵，有硕士学位的现任宝山村村委会主任贾青，在大震之后的几分钟内，从村民手中抢过一辆摩托车，迅速冲进到处是垮塌和乱石飞滚的龙门山中，冒死沿着回龙沟、三和坪等地四处检查灾情，并和宝山集团副总经理赵正祥等一起组织民兵和村民们在废墟中搜救和转移伤员。他们没有工具就用手爬，没有担架就把门板拆下来代替。民兵队长苏永红在山崩地裂时赶回回龙沟内的回龙宾馆，当时宾馆一名厨师和一名营销部经理已经死亡，多名工作人员受伤。苏永红一边指挥，一边脱下自己的外衣做成简易担架，指挥幸存者把受重伤的人往村委会抬，而自己又只身在宾馆和附近的农家乐进行搜索抢救。前后1个小时内，他就救出了10多人。到13日，宝山村的2000多名幸存村民都得到了安置，大伙儿的心也开始平静些了。然而贾正方依然坐立不安，十分焦急。原来在他的宝山集团下属的旅游景区，还有一部分游客和村民被困在山中，他们的生命揪着老人的心。从回龙沟里逃出的村民向他介绍的可怕场景，更是贾正方心急如焚。几层楼高的大石头从头顶砸来，整个电站就像落地的鸡蛋一样被砸得全无踪迹。那四周坍塌下来的飞石多得像雨似的落到山里，要不像响雷，要不就像打机关枪一样吓人。现在的回龙沟连鸟都飞不过，想进山爬也难呐。回龙沟是什么地方？ 回龙沟是龙门山里面的一条风景秀丽的峡谷，而整个龙门山风景区还有一个别称叫银场沟。顾名思义，银场沟是一条盛满人间万物之宝的藏金纳银之沟。据说这里是大禹治水时曾经过的地方，沟内的巨石上至今还留着大禹的足迹。沟内的景色以幽深奇险著称。然而八级汶川地震让发怒的龙门山大断裂，伤筋动骨，于是他有些恼羞成怒，大发奇威。专家估计的龙门山震起之地的震级应在十级以上，便是磁力。龙门山的沟沟谷谷此时已成与世隔绝的死亡之谷。明天我带人进山去救人。已担任抢险救灾突击队队长的贾青向父亲请战： 老书记，你不能让他去送死，现在去太危险了。 村民们纷纷在老书记面前劝说求情。儿子对父亲说： 现在去才能救人，那晚去了还去救谁呀？ 你们说的都对，此刻进山就等于送死，可救人去晚了，那也是白去啊。贾正方因此什么话也没说，而当他看到儿子义无反顾地带着民兵们进山那一刻，老人站在办公楼前久久不肯离去。他用看不见的目光在为儿子送行，并祝他一路平安。父亲相信儿子，这一点已经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得到了验证。瞎了双眼的父亲能够创下宝山这么辉煌的业绩，假如没有儿子的相助，老人知道也是不太可能的事。现在老人还想着另一件让他痛心的事，这就是他的回龙沟。他熟悉和了解这条沟，并与这条沟有着深厚的感情。那时贾正方的眼睛没有全瞎，还能看见沟里的风物，所以他心底的回龙沟实在太美太美。城里人喜欢回龙沟是因为这里的夏季格外凉爽宜人，平均气温只有 17.5 度，最高气温也不超过25度，相对湿度是 80%， 属最佳适宜气候，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所以过去贾正方每次碰上游客，他都要亲切地顺便提醒一句：你们早晚可要添加些衣服，夜间要盖棉被，当心着凉了。这里空气特别清新，是生态环保型景区。山上的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达 95% 以上，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所以有天然氧化之意。其实景区内还是动物的天堂和绿色的植物宝库。景区内不仅有熊猫、金丝猴、红腹角鸡、红腹锦鸡、猕猴、牛羚、斑羚等珍贵动物，还有太鲁鸟、相思鸟、娃娃鸟、羊角鸡、黄莺等飞禽，以及莲香树、水青树、岭春木、岩灵草、千年银杏等珍稀植物。罕见的地质奇观更是龙门山的一绝，故而俗称地质科学名宫。这里有著名的青藏冰盖冰川飘砾，它是20世纪末发现的世界罕见的地质遗迹奇观。贾正方非常自豪的是，这里还有靠他和村民们共同努力建起的景区栈道银仓峡栈道。它傍水依山，曲折弯弯，全程8公里，堪称我国风景名胜区栈道之最。观山水之景色，探山水之奥秘，悟山水之灵气，写山水之瑰丽，其乐陶陶，其趣无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养生避暑， 到我宝山来。贾正芳非常喜欢一位游者如此赠予。可现在，天堂变成了埋人的地狱。龙门山啊，龙门山，你这样做算得了什么本事？贾正芳用鼻孔蔑视地哼了一声，举起拐杖对手下的人说，腾出所有空房，接待和安置好灾民与伤员，尤其是外地来这里的游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3号一天，龙门山神向有意与贾正芳对峙，竟然下了一天的大雨。民兵们无法进山，只得等到天晴的14号。这一天，贾青在对汶川和茂县一带山岭十分熟悉的村民黄平宽向导下，带领40名搜救突击队员分成4组向山里挺进。这支农民自发组织的敢死队没有任何救援工具，更没有一个戴头盔，他们凭着手上仅有的几根木棍进的山。震后的回龙沟余震不断，到处飞沙走石，到处是那吓人的地声和岩石崩塌后落至山底的惊天动地的回声。当时的情景像是进了阎王爷的地狱，太吓人了。我们走进猴子活动区，在穿越大断崖时，贾青突然听到头顶有响声，连忙大叫快跑，可是还是没能全部逃出险境。有2名救援队员被飞来的乱石砸倒了，受了重伤。一位搜救队员这样告诉我，搜救队没有退却，他们继续冒险前进，到龙门禅寺和半截河电站等地救出一批游客、村民和外单位的职工。其中在半截河电站上工作的5名职工并不是宝山村人，他们获救后跪在地上直向搜救队磕头致谢。这一天，贾青和敢死队员们共救出45名幸存者。15号、16号他们继续进山搜救。16号这一天，他们绕过座座垮塌的山崖和堰塞湖，历经11个小时的跋涉，最后来到海拔3500多米高的马鬃岭上，在那里救出了阵前上山挖药的7男1女，共8个山民。正是在贾正芳领导的宝山村党委的坚强、及时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下，在村主任贾青和村民及民兵们的勇敢无畏的努力下，他们不仅保住了宝山村2000多名村民的自身安全，同时从回龙沟里抢救出了近100名幸存者。在宝山村采访时，村民们一定要我写一写共产党员、桂花树电站站长甘志军的事。没过几分钟，一位壮实的汉子站在了我面前，他就是甘志军。村民们向我介绍，没啥子说的，这都是应该的嘛。甘志军是个憨厚的庄稼人，但听他讲，那天他带领电站的工作人员和2名游客用了17个小时走平时只需10分钟的回村经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旅。大震时，甘志军正在电站值班，在地动山摇的飞沙走石把电站厂房砸成一片废墟的瞬间，他立即意识到天灾的可怕，于是大声向厂房和周围的山谷内高喊，快出来，地震了。甘志军分外着急的是，电站和景区内有许多村民和游客。这时 41岁的女村民郝小荣满面灰尘地从电站厂房的楼道口最先探出脑袋，紧接着55岁的村民谢正清也从乱石堆里钻了出来。快快到这儿来，甘志军刚把两位幸免于难的村民拉到相对安全的自己身边，就听到一声救命的尖叫，于是不顾一切朝乱石翻滚的前面走去。人呢？在哪儿？大震初时5米外看不清任何物体，甘志军边走边喊，最终将腰部受伤的女村民徐明英抢救到安全地带。短时间内，甘志军一连抢救出13名村民，并让其聚集在一起。就在他们准备突围时，有人隐约听到远处传来救命的呼叫，可能是游客，快去救他们。甘志军二话没说，立刻带着谢正清等男村民冲向呼叫的地方。原来在一处山道上，一对年轻情侣游客中的姑娘的腿被石头压住了，情况十分危急。不要慌，把石头移开就行。甘志军迅速组织抢救，不停地来回从电站厂房的废墟里寻找绳索和木棍，在众人的奋力战斗下，受伤的姑娘得救了。现在围在甘志军身边的是13位惊魂未定的村民和2位游客，他们有的在痛苦的呻吟，有的吓得直哭叫。怎么办？小电站就在山谷之间，不撤便意味着随时会被天崩地裂的余震卷入地狱。大家不要慌，现在我们必须迅速离开这里。我是党员，大家都听我的，统一行动，我们才有可能有生路。甘志军背起受伤的女游客，然后坚定地对大家说，好，大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沿公路突围。说时迟那时快，14名群众紧跟在甘志军身后，一边避着满地滚动的山石，一边沿公路向村委会所在地奔逃。但他们马上发现前面根本没有路，崩裂的山体早已将公路掩埋。而就在甘志军他们往回看时，两山之间突然响起惊天巨雷，只见如海啸般的泥石流伴着轰鸣声奔涌直下，刚才还是安全地带的小电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办呢？死里逃生的几个女村民哭得直跺脚。大家别怕，有我在就有生路。甘志军一边安慰大家，一边探寻新的逃生之路，因为他知道处在山谷之间的他们随时可能被崩裂的山体泥石流埋入地狱。快离开这儿，我们上山。甘志军看到一处山岭尚保持完好，便立刻带着大家往山上走。哪知大震似乎欲将他们置于必死之地，当他们爬到半山腰处，这一片的山体也发生了强大的塌破。快躲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甘志军拼命地将15名群众营救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带躲藏起来。此时四周已无逃路，到处都是滚石的轰鸣声。天开始下雨，越下越大，天幕由灰蒙渐渐变成黑色，更恐怖的夜幕降临了。甘志军他们都知道，此刻多留在山上一分钟就等于离死神近了一程，但谁也无法改变天时与天情，夜幕伴着死神从心理上向大家袭来，天气也跟着冷起，女的在低泣，男的也跟着低泣起，甚至有人喊起死了算了这样的绝望之声。大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镇静，坚持就能有活路。甘志军一个一个地安慰大家，并让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取暖。 把身上的外衣轻轻地披在了那位受伤的女游客身上。13号凌晨5点左右，天开始有了亮光，甘志军便立刻组织大家开始新的翻山越岭。原来熟悉的山道没了，以前可以随处穿行的山坡也完全变成了可怕的滚石乱飞的泥石流险境。大家不要掉队，我们必须尽快走出大山。甘志军背着受伤的女游客，艰难地带领这支逃生的队伍一步一步地攀越岩体寻找出路，直至当日9时左右，他们才走出大山回到村上。那对遇险受伤的年轻情侣在死里逃生后跪下向甘志军致谢说： 叔叔，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一定请你当我们的证婚人。 从小电站到村庄平时只有10分钟的路程，甘志军和15名大阵中的逃生者却整整用了17个小时。事后脱险的13名村民说，要是没有志军，我们这些人早就去见阎王了。而甘志军在接受我采访时还带着几分腼腆地说，我是党员嘛，这个时候就得发挥作用。我是5月20号到的龙门山镇，当天采访了贾正芳等人。这时灾区的山里山外仍然处在按照中央想尽一切办法先救人的紧张时刻，然而英雄的宝山村人已经开始了自救之后的重建家园。与贾正芳老人握手道别的时候，他对我说，大阵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周围村镇的人凡活着的都跑了，你老书记咋不跑？我告诉他们，这个时候跑也没有用，而且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大灾国难时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国民都应当为国家想一想，能自救的就尽量自救。过去我们创造的艰苦创业同心奉献的宝山精神，在大阵时期和建设新家园中我想还是用得上，所以我告诉村民们，大灾大难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我们的国家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在这过程中，我们受灾的百姓起来自救和重建家园也十分重要，有时比等着别人来救助更有意义，也更管用。另一方面，我也告诉村民们，咱宝山村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创造了很多财富，地震毁不掉我们所有的东西，只要我们人在就可以重新建设美好家园。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再把宝山建成灾前的样子，我告诉他们，给我5年时间，我一定要让宝山重现辉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宝山是倒不了的。老人的话令我的眼眶一下热了起来，因为在我和他谈话的几十米外就是已经无法目睹的废墟和死寂的山峦，而这里双目失明的老共产党员如此坚定地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这是十级地震也不能震倒的力量，这是再妖魔作恶的龙门山所无法战胜的，这就是我们的龙门山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大阵时龙门山没有留下一处完整的平地好路，但是龙门山人相信，大阵灭不掉龙门山，